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6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赵亮。端午节快到了，今天我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带着文化游名城：老北京记忆》。这本书中啊，有一段关于老北京人过端午节的与众不同之处。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相传是为了纪念屈原而设的。端午节这天，全国各地都会吃粽子、划龙舟，但同样是端午节，各地的习俗却有不同。这天，老北京人除了吃粽子、吃五毒饼、喝雄黄酒外，还有插蒲艾、扔灾等活动。根据有关专家说啊，旧时老北京的端午节从五月初一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五月初五。在这五天里，老北京人除了吃粽子、插蒲艾，还讲究吃五毒饼。所谓的五毒饼，就是人们为了过端午节特制的一种圆形的饼，在饼面上印有蛇、蜈蚣、蝎子、蜘蛛、蟾蜍五毒的图案，据说吃了它可以增强抵抗力，灭虫免灾。老北京人还会在端午节时饮雄黄酒，饮雄黄酒啊也是十分有说道。因为到了农历的五月，天气渐渐变暖，蛇虫鼠蚁都会出现，人们认为蛇蝎子等害虫可由雄黄酒来破解，所以大人喝完雄黄酒后，还要蘸着雄黄酒抹在孩子的耳朵鼻孔之处，以驱邪避害。扔灾也是老北京重要的端午民俗。五月初五这一天，妇女要佩戴红绒花，到正午时分要把红绒花摘掉扔在路边，据说这样就可以扔掉身上的晦气。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气温有所回升，空气湿度较大，中午前后天气感觉较为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到了傍晚还有雷阵雨，外出要注意防雨和防雷。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长字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是旭神，这是南定，这是天管啊， 五粮汤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端午佳节，首先祝我们开心茶馆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端午安康。我们在这个小长假里呢，为您安排了一个长篇的单弦连本作品，天津的单弦名家李志鹏先生啊演唱的一段水浒传中的故事乌龙院。这段作品呢，这个篇幅比较长，我们前两天的时间啊，刚刚把这第三本啊听到精彩之处还没结束，咱们呢还是先请上李志鹏先生来给您继续表演这段三本的乌龙院。 下边呢有一段云苏调宋江怒杀婆媳。哟，宋三爷，照您这么说，这东西是我偷起来了，那好，您把我当贼送到衙门。哎呀，这谁说你是贼了？你这不是子孙犯呐。哟，我倒不是贼，这也难免跟晁盖一块儿去哀悼吧。哎呀，你别嚷啊，要是叫街坊们听见这是官非小。哟，宋三爷，您害怕了？害怕就别怕，结生成钢的朋友交。您放心吧，东西啊在我这儿呢，您要是要啊，得应我三件事。哎呀，慢说是三件事，就是三十件，只要我能办，我准办到。我呀早就看透了，像您这条赖狗也不敢自毛。你呀听着啊，第一件任凭我改嫁张什么，告诉你啊，张文远，您还别上火，还得写张字据，打个破报。第二件，我头上戴的，身上穿的，家里使的用的，一切全归我所有，从今后咱们永断歌藤，是分道扬镳。第三一件，晁盖给您的100两金子全得给我，一两也不许少。您要是答应了，咱们即刻是钱货两交。倒是给我100两金子，我全退回去了，就留下招文袋里的10两元宝。呸，你这叫放屁，谁不知道你们衙门口的哪个不是那眼过八毛。您不说是没有吗？是没有。好，我也不要啊。是好汉，明天在郓城县大堂上也不准失朝啊。宋江听说大堂二字，不由得火往上冒啊，赶向前一把抓住了婆媳，无意之中把白如意撩啊，一眼就看见招文袋在婆媳的腿上绕啊。哎呀，感情在这儿呢，婆媳当时就急了， 这立起了眉毛，他把招文带在怀中紧抱啊，护士又踢又踹，还又抓又挠，他们二人呢死命相持，把劲儿叫啊，宋清往怀里拽，婆媳往怀里扯，哎，就这么一个巧劲儿，从鞘中滑出啊那把短刀啊。宋江啊是手疾眼快，把短刀抢到啊。婆媳一见宋江拿着刀，这心里有点害怕了，但扎着胆子说：“宋三儿，你还敢杀人吗？你要是有种的，嘿，就给我一刀吧。”只气的宋江阴森森的面孔是嘿嘿的冷笑啊。只见他眼圆睁，钢牙咬，恶狠狠地抓住了婆媳，他举起了刀，只听得阎婆媳是一声惨叫啊，手一松脚一蹬，三魂渺渺赴阴曹。下一段大闹运城县，看宋江怎么脱逃。 三本的乌龙院到这里告一段落，咱们请李志鹏先生为我们继续带来这段连本的单弦作品乌龙院的最后一段故事。 将他杀了，哎，大清早可不准恶言恶语，莫生气，待老身慢慢地调教， 敢想，真若是杀了我女儿，万不能叫兄犯脱逃，他这才拉宋江一同上楼，见女儿在血泊中，他不哭不嚎。这是一段俗唱啊，上文呢已经谈到这个这阎婆这位老太太非同一般，因为什么呢？她是走江湖啊卖唱的，经验阅历非常的丰富啊。要是一般老太太遇到这种情况，那就了不得了，又哭又闹，这一闹就事情闹僵了，甚至于啊被凶犯逃跑了。老太太稍微一动脑子，心里说，我不能叫宋江走，我呀把他得稳住了，给我那女儿报仇。下边换一牌子叫罗香院，见女儿果然丧了命，亲辗转机上眉梢，叹声说是一只刺，总算是命里该着，只可怜我这风烛残年，哎呀无啊，哎呀无依无靠。宋江说，妈妈你的养老我当尽半子之劳，先给你这黄金十两啊，你呀到县衙洞找那陈三郎，把棺材去挑，老身我这刀啊路啊不熟，哎呀喂呀，哎呀唯恐找不到。这件事越快越好，请三爷亲走一遭，老身我一同去押回棺木，办丧事就用不着你操劳，一切事全由我老身，哎呀来呀，哎呀来，哎哎来着了。说着话走下楼啊来，老阎婆把街门锁牢，不多时来到了县衙门前，老阎婆抓宋江大喊声高，这里有杀人的凶犯，哎呀莫呀，哎呀莫叫他逃后掉。这一喊惊动了当值的衙役，见宋江被抓住过来观瞧，众衙役耐情面不拿不缩，任阎婆喊叫好 后插刀，宋江他手足啊无措，哎呀王啊，哎呀亡魂皆冒。正赶上长牛儿从此路过，见阎婆儿抓宋江不可开交，想昨晚他痛打于我，高声骂老七婆你竟敢放刁，是一场打的阎婆儿，哎那心哪、啊，害那金星儿乱冒。宋江他得此机会，撒腿就逃，我不言运长线缉拿宋江，也不表唐牛儿斩压在南牢，但说那婆媳的阴魂，哎呀出啊，哎呀出，出了墙。婆媳啊，回头一看，见自己倒卧在血泊之中，哎呀是惨不忍睹，一阵心酸，想起了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啊。铁这儿换一牌子，这牌子叫寻朝宴，寻朝宴呢，这是个老牌子了，我师父在解放以后啊，50年代初他写了4本红娘子，其中就有这牌子，这牌子又叫后娘打孩子，他这抱的时候就叫后娘打孩子，下面呢唱几番这个寻朝宴。婆媳的阴魂不忍来关桥，睡了请客间，毙命在岗道，只乐得身如白叶随风飘摇。尸横在床上，血染香朝，只等等星烟就容传笑，想往事痛杀了我，热泪如潮。母女困异乡，穷愁潦倒，家与宋公命，金屋藏娇，母女们出有故，一步登高。本应少妇道，同偕到老，偏遇见张文远，冤也难逃，只乐得清风笑，玉碎香消。今夜找张三郎，全台都含笑，

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儿囊定，这儿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请上单弦名家李志鹏先生给您接着表演单弦牌子曲《水浒传》中的故事，四本的《乌龙院》。 婆媳来了，暂时行到各的门外头，单说张文远。文远呢，惊喜婆媳被害，哎呀，可以说是痛不欲生，怎么说也有感情了。啊，天天啊，真是寝食不安，坐卧不宁，也食不甘味，大有些个神魂颠倒之势，哎，总是不得劲儿。一闭眼睛啊，就看见这婆媳站眼前头。这天晚上听有人叫门，她端着灯出去看一看，起这儿换一牌子，这牌子啊叫边关调。边关调呢是单弦牌子曲的老牌子了，最早时候啊是一个人专唱这牌子，最早叫十二边关嘛，从正月到腊月十二月，所以说叫十二边关。在单弦传统牌子里头啊，曲段子里有几个这个段子，这个牌子现在呢很少有人唱这段。下面说一说张三郎唱这段边关调。 张文远心思有 是吹得身寒体颤，毛骨悚然，心乱跳。四顾无人，夜色萧飘。回房来意乱神摇，绿森森灯光暗淡，忽短忽高呀，一女子白衣白裙，背着灯光深把书案靠。 下面有一小牌子，南锣北鼓，紧接着是山东烙子。这个山东烙子，交代一下，现在我唱这山东烙是传统的唱法，还有一种唱法就是我师父龙先生的唱法，这个从他写作的格式是相同的，只是这句数啊有变化，两个牌子同时一个名字唱法不同，感情也不一样。下面我唱这段南锣北鼓，紧接着是山东烙子。 胆怯怯进前瞧，轰的声吓一跳，看见了婆媳魂都出了窍，心乱颤色之遥。你为何把我找，去找宋江把仇报。哎，全跑，哎呦，别害怕，我又不是那木梅花妖。你曾说生死与共，生同事相亲相爱如妻似娇，此同学做鬼夫妻也快乐逍遥。恩爱哟，当初的誓言你可记得牢，君寂寥，到奈何咱们重回鹊桥。恩爱若 战战兢兢跪倒求饶，其实啊，文远的连连的磕头，说到我死不要紧的，哎呀，母老妻娇，子在襁褓，还望求你呀、开天恩，念在、当初这么好份。婆媳一听就气了，其实有一大段流水版的快书《活捉三郎》。死家贫，自家送江方得依靠，可叹我初开嫩蕊，扎房浇花怎尽你别阴雨风照，可叹我无知弱女，薄命红颜一旦失足上了圈套，可叹我这情思缠心再不能逃，可叹我在花前月夕一枕凭栏有多少烦恼，可叹我一腔热血到头来你也咽不应点情笔直跑，可叹我无主的孤魂飘飘荡荡，冷冷清清凄凄凉凉，我是向谁去越告，可叹我在荒郊之外冷月之中，随风带路人飘摇，谁叫你当初一日没条不紊，体贴温存跟我总是这十分的好，到今天你也还在船下伴我寂寥，张文远魂魄早已出了窍，忙站起颤声说道，不去不去忘酒娘子你把我困扰，当时间婆媳他执法乱争，双眉一瞪，凶恩一道，只见他两臂高扬，一阵阴风向前扑报，张文远躲闪不及就跌了一跤，婆媳他赶向前来，骑在身上是一阵的冷笑，两只手其硬如铁，其冷如冰，恶狠狠将张文远的脖项是紧紧掐牢，张文远手足怨舞，双枪怒出，只听得一声惨叫，好可叹赤瓦浪子恶因此早到头来，国报分明不双丝毫。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用了将近三期的节目时间呀，请您完整的欣赏了单弦名家李志鹏先生演唱的单弦牌子曲连本的《乌龙院》。离今天节目结束呢，还有一点时间，这么着，咱们呀，这周呢就不换曲种了，再请您欣赏一段单弦作品。我们为您请上另一位单弦名家石连成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新时期的单弦作品《祥林嫂》。 见炊烟起，野况尽消暑，只有那孤雁哀鸣，背日暮兽犬在村前飞路途。幼儿父母双亡，跟着叔父家人饥受苦，出嫁后婆母很严厉，并且还有一个小叔，丈夫比她小有10岁，在那年的春天就病故，这就是旧社会的陋俗，女大男小是历来可恶，她只想娶大媳妇，操劳能干，强如用那长工和女仆，他哪管这天然的人道，就不想青年人的委屈和痛苦，按下了闲言，说一说祥林嫂一生的苦处。祥林嫂自幼儿孤独，父母双亡，就跟着他的叔叔，他的叔叔婶生平，他们专门就好赌，不知道把侄女照顾，他们是整天斗食呼。祥林嫂到了15，他叔叔找媒人就把他撮出，得一点彩礼把家里补助，他全不想你遇他的爹爹是亲手足。这个媒人见了他神母，他说话眼儿俗，说我给您这姑娘说的这个婆婆家呀，哦，那可以说得出，可是做童养媳，人家骡马成群，那良田有几十亩。他叔叔说有彩礼就行，他是一味的把力图。到了集集来了一辆牛车，忙把新人扶，随是喜事，他神母还不住的哭，在长车椅上就忙着快红布。到了婆家，亲友争看，是一拥而出，就听叫祥林你快来呀，趁着集齐和拜花烛，见着新郎棺才5-6岁，跳跳钻钻的就跑进了房屋。只见他穿着花棉袍，系着围嘴儿，嘴里还嚼着这么一块生白薯。这小孩一见这么多人，吓得就要哭，转瞬间日月苏，祥林�嫂到了35，她丈夫不幸夭亡，身病故，遭荒旱寸草屋，心如桂，米如珠，堪堪难把生活度。祥林嫂她去葬， 的生活，可叫我怎度？天哪，怎不怜念我们这等的困苦不易哟？哦，哎呦，猛一发愣，又想起来王府。在锅里崴上两瓢水，点着了一把草炉，水开了，下好了米，不大的功夫，但则见热气蒸腾，势如烟似雾。不多时，把饭做熟。就端进了房屋，此时的婆婆正动怒，来了个东村的邻居魏大姑，说没拉件的全都干，见个仆人大宅门离他的很熟，说你们婆媳今天又吵嘴，因何故？左不是没米没柴，为了生活穷孤独，我今天替你们想了一条路，这祥林嫂给人家帮工挣些个钱来，好不口呼。她婆婆说，既有这么好的机会，您就肯的分心，您的人情我们日后不啊呀连环，您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真是托您的福啊一枚。于是乎，把祥林嫂介绍到一家本姓鲁，这四老爷虽是个奸生算起族，他反对新文化，一味的称俘虏，生平秉性又顽固，色令好高，目空，一切全都不服，对待从人不宽恕，欺压装病很诱毒，这种的行为是恶霸大地主啊，里拉连环，就应该把他的家财斗争扫地把门出啊一门。外婆子见着四老爷请安，以毕穷说一路，说多日未见您可发福，听说您府上要不人故，特带来伶俐能干一女仆，叫上来祥林嫂引见老爷忙万福。祥林嫂见四老爷穿戴一切个真不足，段小帽帽正蓝宝，帽顶是颗红珊瑚，辫子长，辫帘子耷拉着过屁股，过稳断的袍子却是灰鼠，月白卷领，月白花横，花样织的本是松梅竹，雪青的搭配腰中系，跟头耷拉眼镜套，冰冷荷巴滴了嘟噜，青缎的靴子开气儿露出紫套裤，手托水烟袋的派头足。祥林嫂一想，这没唱大皮官呢，他哪儿来的250啊里拉连环。五四老爷一看祥林嫂，他心里犯踌躇啊一枚，问外婆子他穿的谁的孝衣申诉。婆子说前半年死了他的丈夫。四老爷说咱们这儿的风俗你不知道，本镇最讲究是祝福，今儿到了今儿了，你把他带来给我添堵，立刻你二人快滚出。祥林嫂一闻此言悲愤欲哭，手足麻木，勉强扎正方转步，暗想到受这种